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有机会来到国语堂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要感谢余牧师跟长老给我这个这么好的机会。今天要跟你们讲的这篇道的题目很有趣，该向父子圣灵的哪位祷告。这一个信息是我两年多前在粤语堂讲的一篇道。为什么会说讲这么样的一篇道？其实原因就是我有一个人写信给我，他是香港的一个人，他问我，他说香港的教会牧师祷告的时候一开始就是说亲爱的主耶稣，但他说美国的教会牧师说不能这样祷告，你不能一开始就是用主耶稣的名来祷告，你需要用天父的名来祷告，然后结尾的时候你才说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那为什么他们说开始要用这天父的名来祷告啊？因为耶稣基督他们说只是中保，你不能把耶稣基督放在祷告的首位。那这个令到这个听众是非常非常的疑惑，他就写信来问我，那其实我们的祷告应不应该向耶稣祷告，应不应该向这个天父圣灵来祷告，是谁做决定？是不是香港的牧师是不是美国的牧师？都不是，是不是？我们要看看圣经到底是怎么样讲。那所以我今天就要跟你们看看圣经怎么样讲。我常说袁牧师讲的话一点都不重要你们千万不要听见我讲的话就说这个就是真理，没有这样事。袁牧师讲的话你们要回去看看圣经是怎么样讲，如果真是这样讲的话你可以相信，但如果不是这样讲的话你千万不要相信。那为什么这些人说我们一定要先开始祷告的时候向天父祷告？因为是主导文，是不是？主导文叫我们一开口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父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如同成就在天，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叫我们祷告。那为什么有人说要以耶稣基督来接受我们的祷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的14章14节，耶稣基督说你们若奉我的名向我求什么我必成就，这个就成为很多人祷告的模式，就是开始就是天父，是不是？结尾就是奉主名求。那甚至有人说我们根本不应该向耶稣或者是圣灵来祷告。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到底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例子，就是有人向耶稣基督来祷告或者是圣灵。那因为我这篇道讲到三位一体的神，是不是？我首先我们应该是温习一下什么是三位一体的神。那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敬拜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无论是新约旧约都是告诉我们。在旧约有很多很多的经文，由创世纪开始，第1章第3章11章，以赛亚书的6章8节也告诉我们，神说话的时候他有时候会说我们，这个就是众数，是不是？这个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在新约这个教导就更加的清楚，很多的经文都说父子圣灵，是不是？好像我们熟悉的经文大使命马太福音的28章19节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这个父子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但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 三位一体的神都是同等的啊，千万不要高举一位贬低另外一位。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我跟父是同等的。但有人说，哎呀不对呀，在圣经里面我记得有一句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三节说，父或者是神是耶稣基督的头，是不是啊？如果父是耶稣基督的头啊，父就比耶稣基督高一等。其实这里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是服从天父，他愿意服从天父，让天父成为他的头。其实父子都是同等的。其实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男跟女的都是平等的，是不是？但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三节，丈夫是妻子的头，是不是？有没有丈夫在这里认为你是高你的妻子一等啊？有没有啊？都不敢说啊，你们是不是啊？心里面可能是这样想，可能不敢讲出来啊。有没有姐妹认为你们是比丈夫高一等？有没有啊？也没有。也可能有很多的丈夫心里面是这样想，我的妻子就好像是比我高一等，但也不敢说，是不是啊？说了今天晚上没饭吃，可能啊床上也不能睡啊，所以不敢说。但圣经告诉我们，丈夫是妻子的头，为啥？如果是平等的话，为什么丈夫会是妻子的头？因为妻子爱丈夫，甘愿服从丈夫，是不是？这个就是跟三位一体的神都是一样。那还有呢，三位一体的神都是有一样的神性。什么是神性？只有神才能做的事，就是出于他的神性。那有哪些事只有神能做？创造啊，是不是？有很多的经文说，诗篇的三十三篇，以赛亚书的四十四篇，说是神或者是天父啊创造万物，万物都是借他的口而成的啊，借他口中的气而成，是不是？但还有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是指圣子创造，好像是约翰福音的一章，哥罗西书的一章告诉我们，万物都是被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而被造的。但也有经文告诉我们，圣灵甚至也有参与神的创造，好像是创世纪的一章二节，还有诗篇的一百零四篇。还有其他呢？三位一体的神都能赦免人的罪，只有谁能赦免人的罪？只有神，是不是？所以他们都是同等的，父子圣灵都能赦免人的罪。还有呢，一个人得救是有三步，是不是？首先是称义，就是被神称为义人，就是当我们接受神的时候。第二步就是成圣，就是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帮助我们，是不是？这个就是成圣。还有第三个步骤，就是得荣耀。很多人，大部分的人相信都是要去世了之后然后复活，有一天耶稣基督回来迎接我们，我们在半空与耶稣基督相会，我们会有荣耀的身体。这个就是得荣耀，就是得救的第三步，是不是？但三步都是与神，三位一体的神有关系。三位一体的神都能使我们称义，三位一体的神都会使到我们成圣，三位一体的神都帮助我们能够得到荣耀，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那就是复活的这个部分，有经文说是神或者是父叫死人复活，也有经文告诉我们是子也照样的随自己的意愿赐人生命，还有经文告诉我们 圣灵也使到我们逼死的身体又复活过来。所以三位一体的神不单只是平等，也有一样的神性，还有呢，就是有很多的工作他们都是一起做的。例如就是耶稣基督的受洗，记不记得在四福音书里面都有讲到耶稣基督的受洗。那耶稣基督的受洗，耶稣基督当然就是主角，是不是？但有经文告诉我们，天打开了，神的灵好像鸽子一样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就是圣灵。还有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使我所喜爱的，这个就是天父。有没有看见耶稣基督的受洗，父子圣灵都同时出现，是不是？还有呢，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是三位一体的神都有参与。有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是父或者神使到耶稣基督复活，有经文说是耶稣基督自己使到自己复活，也有经文说是圣灵使到耶稣基督复活。那还有一件事，三位一体的神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是不是？有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神或者是天父在我们里面，也有很多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还有经文告诉我们圣灵就是住在我们的里面。三位一体的神都是同等。那如果我今天跟你们讲所有有关三位一体的经文，讲到今天晚上我还是在这里讲，所以我就是把这些经文留在 PowerPoint，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 download 来看一看。那三位一体的神都是同等，都有一样的神性，有一样的工作，但也有很多的事是不同的。尤其是三位一体的神与信徒的关系很不同。那如果你注意的话，是谁拣选我们？是天父，是神，是不是？在以弗所书的一章四节告诉我们，在世界创造世界以前，神已经是拣选我们。是谁为我们的救赎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是耶稣基督啊，是不是？不是天父来钉十字架，不是圣灵，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还有谁使到我们成圣？在这个基督徒的生命里，是不是是圣灵指引我们，带领我们，以致我们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而且还能圣灵帮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是不是？所以三位一体的神跟信徒的关系都不同。那我这一篇到结束的时候我会回来看这一点结束的时候才会回来看看信徒与三位一体的神不同的关系。那另外一样我要讲的就是，在圣经里面的确耶稣基督有叫我们祷告，尤其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或者是路加福音的十一章，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祷告不要像外邦人一样，外邦人的祷告是重复的，话多了他们就以为他们的祷告会蒙神来垂听耶稣基督说你们不要好像他们一样重复的讲很多的空话。还有呢，耶稣基督叫我们的祷告不要像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的祷告是怎么样？他们的祷告是空有外表，是不是？是假冒为善，他们喜欢在人的面前来祷告。耶稣基督说你们千万不要这样，这个祷告是出于内心而不是外表。那在这个马太福音的六章跟路加福音的十一章，跟主耶稣基督就叫我们主祷文，是不是？我在粤语堂以前讲了一个系列叫主啊叫我们如何祷告所以我在这里我不会讲这个主祷文。那 主道文当我们要知道，不是唯一耶稣基督教我们怎么样祷告，还有今天我们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14章13到14节，也是耶稣基督教我们怎么样祷告。那如果主祷文就是我们祷告的原因，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因为是为了神的国，是不是？我们愿神的国降临，我们也能为自己的这个饮食来祷告，但主要的就是为了神的国。但如果主道文就是为了祷告的原因，那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的14章13到14节就是祷告的性质。怎么样的祷告才会被神悦纳？怎么样的祷告才会被神允许应许？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其实今天的经文在中文的翻译都是一致的，无论是和合本、圣经新译本或者是新汉语译本都是一样的。经文说，你们若奉我的名向我求什么，我必成全。这里原文的希腊文就是向这一位发言人来祈求。发言人是谁呀？是耶稣基督在讲话，是不是？所以就是向耶稣基督来祈求，这个就是向耶稣基督祷告。所以在圣经里绝对是有向耶稣基督祷告的教导。但有很多人就会取巧，他们说，哎，这里不是叫我们向耶稣基督祷告啊，没有说祷告这个字，只不过是说祈求啊，求耶稣基督，是不是？求耶稣基督是不是祷告啊？求耶稣基督是祷告啊，啊，是不是？祷告是什么？是跟神讲话，是不是？包括祈求。那这个也是原因，很多人的祷告，包括我自己，都是喜欢说奉主耶稣的名而求，是不是？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祷告能被神来答允。但很可惜，很多人的祷告，这个奉主名求的祷告，就变成了口头禅，变成了惯语，变成了习惯。其实他们不是真的是奉主名求，只是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有人说，这个奉主名求就好像是我们寄信，你寄信的时候要贴邮票，是不是？很多人说，你贴邮票就是奉主名求。如果你祷告不说奉主名求，就等于是没有贴邮票，寄不到神那里去。很多人就是这样说。但如果我们留意圣经的话，很少很少的祷告是奉主名求，在圣经里面的人物，是不是？那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祷告很重要，不要千篇一律，不要公式化啊，开始就一定要向 哪位祷告，结尾就一定要怎么样祷告，这个反而就是不好。那首先我们要知道怎么样的祷告叫做奉主名求，这个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是不是？名字有什么意义？其实以色列人的名字非常有意义，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我们的名字都有意义的，是不是？犹太人是更加重要，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人就是人如其名。那有两个例子在圣经里面，一个就是大卫的故事，亚比该，记不记得亚比该这个女子，是不是？她有一次跟大卫讲话，在撒母耳上的25章25节，他说，我主不要理这个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字相称，他名叫拿巴，他为人果然愚幻。有没有看见人如其名，是不是？这个人愚蠢啊，但他的名字就是叫拿巴。还有一个人呢，是旧约的雅各。雅各的意思是什么？找住 啊，他还未出生在妈妈的肚里面，肚子里面，他就要找住他兄长的脚，不让他的兄长比自己先生出来，是不是？啊，不成功。后来出生之后，他怎么样？千方百计的要找住这个长子的名分，最后就是一碗的红豆汤把这个长子的名分找回来，是不是？还有呢，后来他有一次就是找住神不放，他要神祝福自己，最后神就为他改名字，由雅各改成以色列，你不要再叫做找住，成为十二支派的老祖宗。那奉主名求就是什么意思？就是照住耶稣基督的名，就是照住他本人的祷告，就是照住他的属性的祷告，就是向他的旨意来祷告，也是我们的祷告就是跟耶稣基督想要的祷告是一模一样，这个叫做奉主名求。但很可惜，我们的祷告都是挂在嘴边，就是说奉主名求，其实就希望神祝福自己，给自己好处，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啊。这个令我想到一个小孩子，他的父母叫他饭前祷告啊。这个小孩子说，哎呀，天父啊，求你保守我的妈妈我的爸爸。然后他就大声很大很大的声音说，天父啊，赐我一辆脚踏车啊，这个自行车。他的爸爸说，傻孩子，天父又不是聋子，这么大声你干嘛？他说，呀，天父不是聋子，但隔壁的婆婆她的耳朵不好啊，是不是？哇，我们的祷告也是一样啊，我们奉主名求，但希望祝福的就是自己。这个就是原因，雅各在雅各书的四章三节他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啊。所以我们也需要是当心，我们不单只就是口头禅，就是说哎呀啊，奉主名求，我们真的是要照住天父的旨意，耶稣基督的旨意来求。但又有人说，啊，袁牧师啊，你讲的不对呀，圣经里明明说啊，你求什么神都会答应。有很多的经文啊，在马太福音的21章，马可的11，还有约翰福音的15章，都是这样讲。其实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些经文都是叫我们要照住耶稣基督的旨意，照住耶稣基督想看见的来祷告。神不是摇钱树，圣经真是告诉我们，神是有求必应，但他是照住他自己的旨意来应允我们的祷告，而不是我们希望得到什么他就会成就。那有人说，那我们怎么样的祷告才是奉主名求的祷告？我可以举两个例子给你们。一个例子就是求我们身边的人的救赎啊。你说为什么神会答应这样的祷告？因为是神的旨意。经文告诉我们，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是不是？所以我们照住这样的祷告，他是会应允。但我们要记住，不要就是求了就算了，我们要用心来向这些人来这个传福音，是不是啊？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去传福音，只是祈求，也是没有用。在圣经里永远叫我们都是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所以我们求了神啊，也要自己尽我们的责任。还有一种的祷告，就是为自己属灵的长进来祷告，这个也是神所希望看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真正相信的人都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但你也不要就是祷告就算， 我们要读圣经，是不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属性，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们就是祈求，哎呀，神啊，使我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但你根本不知道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你不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永远是相辅相成，所以我们知道奉主名求的祷告就是我们朝着耶稣基督的旨意，他想看见什么，他希望得到什么，我们就照着这个祷告，他一定会答应我们。那所以圣经里面的确是有叫我们祷告主大文，是不是？叫我们祷告的原因也有，好像约翰福音14章13到14节叫我们祷告的性质。那有人说，哎呀，袁牧师啊，我来听你这篇道就是想知道有没有圣经里面有没有人向耶稣基督祷告，你讲了半天还没有进入这个话题啊，我现在就要讲这个话题。但在讲这个话题之前，我也要讲清楚一件事。刚才我说有很多人说圣经里面没有讲祷告这个字，我说有人向耶稣基督祷告啊，经文没有说祷告啊，你说。但我们要知道在圣经里面很多重要的教义也是没有这个字的，好像是三位一体，我刚才讲了很多很多的经文都是三位一体的经文，圣经里有没有三位一体这个字？没有的，是不是？但三位一体的教导是很清楚。同样我会给你看有很多很多的经文都是有人向耶稣基督祷告，但可能是没有祷告这个字，但也有很多经文的确是有祷告这个字。祷告就是向神讲话，赞美神，祈求，感恩，呼吁，是不是？这些都是祷告。第一个例子就是有人在圣经里求耶稣基督快来，在哥林多前书的16章22节，如果有人不爱主，他就该受诅咒，主啊，愿你来。是保罗就是说，主啊，愿你来啊！你说这里讲主啊，不是说耶稣基督啊，因为我们知道旧约主就是耶和华，是不是？新约有时候可以天父是主啊，耶稣基督也是主，都是耶和华，是不是？但我们要知道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喜欢用神来代表天父，用主来代表耶稣基督。主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 Kurios， 这个字是保罗喜欢用主来称呼耶稣基督。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这样，无论如何三位一体的神里面是哪一位会再来，是耶稣基督啊，是不是？求你快来，这个就是求耶稣基督。还有呢，在启示录的22章20节有很相似的经文，今次是使徒约翰，他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是不是？这里很清楚。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的确是有人向耶稣基督祷告，无论是使徒约翰或者是保罗。还有呢，在保罗的祷告中很多时都是向主耶稣祷告，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知道保罗的身上有一根刺，是不是？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7到8节、保罗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扎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者是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根刺离开我。他三次向主来祷告，是不是？我刚才讲过，保罗的书信里面的主，其实很多时就是耶稣基督，但其实也不需要这样。 我们读经是要看经文的前文后理，千万不要就是断章取义，是不是？这个是我常常说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九节，就是根据的经文。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里是谁在讲话啊？你再读下去。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他刚才说主说他的恩典够他用，然后他说耶稣基督覆庇我，很清楚他是向耶稣基督来祷告三次，是不是？但最后耶稣基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这里很清楚，保罗是向耶稣基督祷告。还有一次保罗向耶稣基督祷告，这一次是比较早一点，是他刚信主的时候。记不记得他是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耶稣基督，他看见很大的光，是不是？他吓掉了，然后跌下马来，他就接受了耶稣基督。然后他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在圣殿里祷告的时候，他魂游向外，看见主向他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那这里主向他显现，在圣经里能被看见的神是哪一位？无论新约旧约，能够被人看见的神都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出埃及记的33章很清楚告诉我们，从来没人看见神。但在约翰福音的1章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旧约看见的就是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新约看见的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能看见的都是耶稣。所以这里很明显，保罗在圣殿向耶稣基督祷告。还有呢，圣经里彼得也有向耶稣基督祷告，他在约帕这个地方，记不记得约帕就是约拿先知，他在那里登上了一条船，是不是？他希望离开，神叫他去尼尼微传福音，他就希望走得越远越好，是不是？就是在约帕，彼得就是在一个房顶上来祷告，在这个时候主向他讲话，他看见有一个异象，有一块很大的布，布里面有很多不洁净的动物，不干净的动物。主跟他说，你宰了吃。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啊？这个就是外邦人快要得救，是不是？外邦人一致是被以色列人认为是不洁净的，是不干净的。但主就是有这个意象给彼得看见，将来这个外邦人很快就会跟犹太人一样，有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都会变成圣洁。这个就是这个意象。那这里说主向彼得讲话，喂，这个主又是谁呀？从经文我们也能看见这个主是谁，因为我说读经要看前文后理，是不是？他看见异象是使徒行传的10章，但你看看11章，他回到耶路撒冷，与那些高举割礼的门徒在这个辩论。他讲到他看见这个异象，就是有很多的不洁净的动物，不干净的动物在这块布的里面，主叫他宰了来吃。然后他很快就看见圣灵降临外邦人的身上，他就跟他们说，这个就是外邦人要得到圣灵的洗礼。这个是使徒行传的11章15节。然后在16节他说，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这里他想起主跟他讲的话，这个主是谁呀？是耶稣基督。你看看在使徒行传的一章五节，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对门徒的预言。世袭约翰是用水洗，你们将来要受圣灵的洗。所以彼得的主就是耶稣基督。很明显，彼得在房顶上向耶稣基督祷告，主耶稣基督就向他显现。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门徒也向耶稣基督祷告。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门徒就聚集要拣选一个人来代替犹大，因为犹大出卖耶稣基督，他自尽而死掉了。当时有两个人候选人都是一样的这个资格，一个叫做巴萨巴，又称为犹士土的约瑟，还有一个就是马提亚。门徒就聚集在一起，因为两个人都有一样的资格，他们不知道应该拣选哪一位。在使徒行传的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这里的主是谁呀？是谁当年拣选十二个门徒？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六章七十节，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是耶稣基督拣选十二个门徒，门徒向耶稣基督祷告，求他找一个人来代替犹大，是不是？所以这里应该也是耶稣基督，门徒向耶稣基督祷告。那还有最后一个例子，就是史提凡。史提凡在使徒行传的七章向犹太人讲道，然后呢，犹太人非常非常的愤怒，他们上前来用石头要打死这个史提凡。在使徒行传的七章五十九节说，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史提凡呼吁主说啊，这里又是说主，但读下去，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有没有看见这个主就是耶稣基督，是不是？还有呢，跟住的六十节，又跪下大声的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是不是啊？就死掉了。那这里也有人说，史提凡不是祷告啊，他是向耶稣基督呼吁罢了。我刚才讲了，是不是跟神讲话包括呼吁，这个祈求，是不是感恩，都是祷告。所以这里应该是祷告。还有呢，路加医生其实写这个经文的时候，他这里有一个隐喻。如果我们注意史提凡讲的话，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讲的话很相似。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是不是？其实这里也有一个隐喻，这里有一个比喻，就是史提凡比喻耶稣基督。所以我相信这个史提凡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向耶稣基督祷告。那你说好了好了啊，我相信了，你太多的例子了，我不信也不能。但圣经里有没有向圣灵祷告？好像没有，是不是？没有向圣灵祷告。但我们要注意两节的经文。一节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六章十八节，要靠着圣灵随时做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有没有看见我们应该是靠着圣灵来祷告？还有呢，犹大书的一章二十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 虽然在圣经里没有具体的叫我们向圣灵祷告，但这个经文叫我们要靠着圣灵，在圣灵里来祷告，是不是？还有一节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的8:26，说我们很多时我们不晓得怎么样祷告，是圣灵用说不出的话来替我们祷告。如果圣灵替我们祷告，我们向圣灵祈求，使他知道我们需要祷告什么，是不是很合理？是不是？所以我相信我们向耶稣基督祷告也好，圣灵祷告，向天父祷告，都是没有问题。千万就是不要千篇一律，他一定是这样祷告，就是这样祷告。还有呢，就是不要高举某一位三位一体的神，也不要贬低另外的一位，因为三位一体的神我们看见都是同等的。所以有人说不能向耶稣基督祷告，或者是不能将耶稣基督在祷告的时候放在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就是把神放在框框里面啊，你不能接受这些的祷告，是不是？是谁来决定啊？是你来决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是把自己的地位提高，高过神啊，说神不能啊这样接受祷告。我们的祷告也不要公式化，也不要千篇一律，是不是？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6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不要就是不精心。很多时如果我们有一个公式来祷告的话，哦，开始就是谁，结尾就是谁啊，当中就是啊，衰一点的东西就是我们需要的，那这些不精心的祷告神是不会悦纳的。那有人可能会记得有一个祷告的比喻，就是在路加福音的18，这个是耶稣基督自己给我们的教导。他说祷告就好像是一个寡妇向一个不义的官来祈求，是不是啊？这个不义的官起初他说我不会为你伸冤，这个寡妇就不断的烦扰他，缠磨他，到后来这个官说哎呀呀，我受不了了，我替你伸冤，是不是？然后耶稣基督说你看啊，这个不义的官尚且是为这个寡妇来伸冤，何况是你们在天上的父。那这个比喻叫我们怎么样？我们要继续不断的，就是好像这个寡妇啊来这个祷告，是不是？那有人说这样的祷告是不是就是重复的祷告，是不是就是变成了千篇一律的祷告？但其实这个我相信不是的，因为这个寡妇非常的迫切她的祷告，是不是？她的祷告是出自内心的祷告，这个就是最重要。所以我相信我们的祷告不要公式化，不要不尽心的祷告，我们的祷告要是出自内心的祷告，以心灵诚实来向神提出我们所需要。那我刚才说我结束的时候会回来看一点，就是三位一体的神跟我们都有，跟信徒都有不同的关系，是不是？如果我们可以向天父父子圣灵随便哪一位都能祷告的话，那我们对他们的祷告的内容可能有一些不同。这个内容是怎么样来决定？就是看这父子圣灵在救赎方面跟我们的关系，是天父拣选我们，是不是？是他拣选我们的。耶稣基督呢，为我们钉十字架，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受苦，是不是？圣灵呢，带领我们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所以如果天父是拣选我们，当我们做信徒做得非常的累，哎呀，我是无力再做下去了，精疲力尽了，我们应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向天父来祷告，天父啊，是你拣选我的，我现在已经是无力无能， 来再走下去，你赐我力量，是不是可以向天父来祷告。还有呢，如果你是被人指控你啊，被人诬告你，你可以向耶稣基督来祷告。耶稣基督也一样的被人指控，也一样的被人诬告，是不是？在希伯来书的四章十五节说，耶稣基督在各方面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当我们是被人指控，哭诉无门，我们可以向耶稣基督祷告，求他来为我们伸冤。那如果我们犯了罪，很多时我们犯罪之前，圣灵都会提醒我们，哎呀，你不要这样做啊，你就是做了，是不是？好像保罗说，我不应该做的我就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我没有做，是不是？你犯了罪，你可以回到圣灵那里去说，圣灵啊，我对不起你，你提醒我不要这样做，但我还是做了，是不是？在这个情形，你就能跟圣灵来祷告。 R.A. Torrey 是一个跟我们宣道会很大渊源的一个牧师，他曾经说，要为伟大的事工祷告，要期待有伟大的事工，要为伟大的事工而努力，但最重要的就是要祷告。无论我们是向父子圣灵哪一位祷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今天的经文，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个祷告的这个教导。无论是主道文，无论是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都感谢你。愿意我们啊，无论是向父子圣灵哪一位的祷告，愿意我们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愿意我们所有的祷告都是出于内心，而不是千篇一律不精心的祷告。愿意我们的祷告都能够蒙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名求， Amen。